宣布的結果喎，計埋頭先網上嗰、那個。 係啊，已經計曬㗎啦。係 啊。 係啊，曾蔭權贏咗㗎啦，愛明。 係。 好啦，跟住碌英文要留步，因為我哋四大組織嘅代表咧都要再一次到台前同大家。俾大家見下，影翻張大合照好嗎？ 有請四大組織嘅代表， 前線 選民靈魂、普羅政治學院、泛藍。代表，義工嘅等陣係咪？ 係，我哋大把機會一間會。同我哋所有義工朋友支持者， 義工要等等下，代表上咗嚟影相先。義工要等等。 今晚要考驗我哋嘅台究竟可以承受到幾多人啊？ 大舊咧？ 喺度。選民力量幾個後生仔踎喺前面嗰排啦， 即刻幫到你。 我唔敢叫你。 哇！走火啊！ 走火啊！依家 擦槍走火。喂，我哋一人要掹一嚿嘢嘅喎，係咪？ 影個相先。 影個相先。 小心啲人，唔好爭咁低啊！ 喂，嗱，哇，你揸住你啲車， 唔好對住我個頭啊！ 哦，好啊，咁拍埋先啦，拍埋先，我揸住影個相先啊！ 小心啊！得一個掣嘅。嗱，我哋影咗四大組織嘅相先，跟住再會請埋今晚嗰啲撐場嘉賓上嚟嘅。 仲有普羅政治學院嘅朋友。 撳啦，我。 冇撳住，冇撳住，未到。 未到，未到，未到。我哋一齊要嗌口號嘅，同埋所有嘅現場朋友。 阿張李麗儀。马草黎 Bobby Jacqueline 全总动员 后生仔猫前面好啲喎，喺前面啦，后生女都去猫前面，唔系影相先，摆个 pose 影相先。 一射咗就好亂㗎啦！ 唔係，我哋等埋一班義工出到嚟先一齊射，唔好咁心急啊嘛！唔好咁心急啦，大舊，佢一定係最貪玩嗰個。嗱，你一齊望鏡頭影翻張相先。攞個拳頭出嚟啊！右手的拳頭， 人民力量萬歲！ 人民力量萬歲！ 打倒文明藝人民主派！ 打倒藝民主派！ 人民最大！ 人民最大！ 人民力量萬歲！ 人民力量萬歲！ 打倒伪民主派！ 打倒伪民主派！ 人民最大！ 人民最大！ 人民力量万岁！ 人民力量万岁！ 有请埋其他义工嚟到台前面呢度。 我哋今晚呢一个启动大会咧，就一个启动仪式噶，就会系放呢啲花炮啊！放完就真系遍地开花噶啦，啲花炮向上射啊！ 可以企過少少啊！裏邊因為好多義工嘅，可以企過啲。可以有請問阿 Mika、阿飛龍啊、阿 K 啊， 咁多位。嗱，收到個指示，呢、這個真係向天射啦。OK。 向天射。 向天射花炮 ，OK。收到指示未？ 向上，向上。 OK， 準備。一、二。 人民力量，遍地开花。 叫全场朋友帮我哋走嚟一个千人大合唱，好嘛？ 好， 攞出大家嘅长喊，歌词嗰晚最顶嗰首 《自由花》， 我最喜欢嘅歌曲啊，万必，亦都最识唱嘅呢首啦。自由花在长巷的第一首。 Ready？ 希望全场一起唱好吗？ 然后唱了这么多年实识的 吃那支东西啊，哎， 吃那支东西。